料的选地，嗯，其实就能看出讲究。 真真正正横线的茉莉花，真真正正配青城山的高海拔高山茶青， 嗯， 两者结合在一起，这也是千里啊化姻缘， 千里化姻缘。而且呢，从四川再运到咱们北京， 哎， 这个心血下的是真是够本的。 是的。 另外一点，它用的是老的工艺，等于说这个印制啊， 嗯， 一斤的茶青得用到5到6斤的茉莉花。 对。一斤茶青配5到6斤的茉莉花才能出了这个味儿， 嗯， 因为茉莉花那个香是一点一点被茶青吸收。 是的。 关键是印那过程它不停的得翻腾。 嗯。 啊，不是说而且不能机器翻那东西，因为机器翻一翻吧，那个茶和那个花都鲜花多娇嫩呢，啊，它没有那个人那个手工的控制那个柔软度，它就碎了， 嗯， 就打成沫了。那高碎从哪来的，那不都是都能打出来的。 所以说这款茶拿到我们公司以后，拿到台里以后， 嗯嗯， 人家给我们这个同事尝了一尝，哎，就说这茶呀，其实一入口一看这形就知道这得是大几千的茶， 地道有味儿，香， 嗯， 就是您好的那口茉莉花香，茉莉花茶那个味儿。可是您以前没有喝过这个青城山的茶青做出来的茉莉花， 嗯， 您尝尝，我觉得不比原来传统的茶差，甚至在味道很多一些特殊的香气当中比原来的更好喝。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四川青城山的茉莉花茶的品质回馈图，其中包括3斤的茉莉花茶， 嗯， 在市场上得1000多块钱， 嗯， 肯定是有的， 嗯， 但是在节目当中呢只需要499块钱，我们真的是把性价比， 嗯， 期间的中间商的这些赚的差价， 说什么性价比，我觉得可能人都没什么钱赚。你多费工多费料啊。 是的。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还在开车的朋友，路上注意安全；还在加班的朋友，早点休息。北广购物明天同一时间再与您相约，祝您晚安。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中国时间》，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我们不能让时间停转，让步伐再快一点，40年我们奋力追赶，昨天今天岁月流言，星辰正舒展千年花卷，嫦娥迎接我灯火相连，地图在变每个星星点点，青春迎面感慨万千，这里是中国时间，我们永不停歇，分秒计算百年的机遇，我唯有勇敢向前，我们是中国时间，我们一日千里，天地为我缩短，梦想的距离从没有离开视线，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们郭峰词曲并演唱。 我们一起出发，迎着风去碰撞，我们一起走过，不停留去追求，我们一起努力抬起头去开创，加油，不放弃，去奋斗。